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九章《墙上的字》第23集。 接连好几天，学生们不谈别的，整天议论洛丽斯夫人遭到攻击的事。费尔奇的表现使大家时时刻刻忘不了这件事。他经常在洛丽斯夫人遇害的地方踱来踱去，似乎以为攻击者还会再来。哈利看见他用斯科尔夫人牌万能神奇去污剂擦洗墙上的文字，但是白费力气。那些文字仍然那么明亮地在石墙上闪烁着。费尔奇如果不在犯罪现场巡逻，便瞪着两只红彤彤的眼睛，偷偷隐蔽在走廊里，然后突然扑向毫无防备的学生，千方百计找借口关他们禁闭，比如说他们喘气声太大，或嬉皮笑脸。金妮·维斯莱似乎为洛丽斯夫人的遭遇感到非常不安。据罗恩说，他一向是非常喜欢猫的。 可你并不真正了解洛丽斯夫人。 罗恩想使他振作起来。 说句实话，没有他，我们更加自在。 金妮的嘴唇开始颤抖。 这种事，霍格沃茨不会经常发生的。 罗恩安慰他。 他们很快就会抓住那个肇事的疯子，把他从这里赶出去。我只希望他在被开除前还来得及把菲尔奇也给石化了。我只是开个玩笑。 罗恩看到金妮的脸刷得变白了，赶紧又说了一句。攻击事件对赫敏也产生了影响。赫敏平常就花很多时间看书，现在则是除了看书几乎不干别的。哈利和罗恩问他在做什么，他也爱答不理的。一直到第二个星期三，他们才揭开了这个谜底。哈利在魔药课上被留了堂，斯内普叫他留下来擦去桌上的多毛虫。哈利匆匆吃过午饭，就上楼到图书馆来找罗恩。路上他看见一起上草药课的赫奇帕奇男生贾斯廷·芬列里迎面走来。哈利正要张嘴打招呼，可是贾斯廷一看见他却突然转身往相反的方向逃走了。哈利在图书馆后面找到了罗恩，他正在用尺子量他魔法史课的家庭作业。宾斯教授要求学生写一篇3英尺长的中世纪欧洲巫师集会的作文。 我真没法相信，还差8英寸。 罗恩气愤地说，一松手，羊皮纸立刻又卷了起来。 赫敏写了4英尺7英寸，而且他的字还写得很小很小，他在哪儿？ 哈利一边问一边抓过卷尺摊开自己的家庭作业。 就在那儿。 罗恩指着那一排排书架说。 又在找书呢，他大概想在圣诞节之前读完所有的藏书。 哈利告诉罗恩，刚才贾斯廷分裂里一看见自己就跑。 你在乎他做什么？我一直认为他有点呆头呆脑的。 罗恩一边说一边潦潦草草地写作业，尽量把字写得很大。 尽说些废话，说洛哈特多么多么伟大。 赫敏从书架间走了出来，他显得非常恼火，但是终于愿意跟他们说话了。 所有的霍格沃茨一段校史都被人借走了， 他说，在哈利和罗恩身边坐了下来。 登记要借的人已经排到2星期之后了。真希望我没有把我的那本留在家里，可是箱子里装了洛哈特的那么多厚书，再也塞不下它了。 你为什么想看它？ 哈利问。 和别人想看它的理由一样， 赫敏说， 查一查关于密室的传说。 密室是什么？ 哈利紧跟着问。 问题就在这里，我记不清了。 赫敏咬着嘴唇说道。 而且我在别处查不到这个故事。 赫敏，让我看看你的作文吧。 罗恩看了看手表，心急火燎地说。 不，不行。 赫敏说，突然严肃起来。 你本来有10天时间，是完全来得及写完的。 我只差2英寸了，这…… 上课铃响了，罗恩和赫敏一路争吵着，朝魔法史课的课堂走去。魔法史是他们课程表上最枯燥的课程，所有的老师中只有教这门课的宾斯教授是一个幽灵。在他的课上， 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他穿过黑板进入教室。他年纪非常老了，皮肉皱缩得很厉害，许多人都说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死了。他生前的最后一天站起来去上课，不小心把身体留在了教工休息室壁炉前的一把扶手椅上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的一切活动照旧，没有丝毫变化。今天课堂上仍旧和平常一样乏味，宾斯教授打开他的笔记，用干巴巴低沉单调的声音念着，就像一台老掉牙的吸尘器。最后全班同学都昏昏沉沉，偶尔回过神来抄下一个姓名或日期，然后又陷入半睡眠状态。宾斯教授说了半小时后，发生了一件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。赫敏把手举了起来。宾斯教授正在非常枯燥地讲解1289年的国际巫师大会，他抬起头来显得非常吃惊。 你是？ 我是格兰杰教授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密室是怎么回事？ 赫敏声音清亮地说。迪安刚才一直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窗外，这是突然从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。拉文德布朗把脑袋从胳膊里抬起来，纳威的臂肘从桌上放了下去。宾斯教授眨了眨眼睛。 我这门课是魔法史。 他用那干巴巴气喘吁吁的声音说。 我研究的是事实，格兰杰小姐，而不是神话和传说。 他清了清嗓子，发出轻轻一声像粉笔折断的声音，继续说道。 就在那年九月，一个由萨丁岛魔法师组成的专门小组 他结结巴巴地停了下来。赫敏又把手举在半空中挥动着。 格兰杰小姐， 我想请教一下先生，传说都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，不是吗？ 宾斯教授看着他惊讶极了。哈利相信宾斯教授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后，都没有哪个学生这样打断过他。 好吧， 宾斯教授慢吞吞地说。 是啊，我想你可以这样说。 他使劲地看着赫敏，就好像他以前从没好好打量过一个学生。 可是你所说的传说是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甚至滑稽可笑的故事。 现在全班同学都在全神贯注地听宾斯教授讲的每一个字了。他老眼昏花地看着他们，只见每一张脸都转向了他。哈利看得出来，大家表现出这样不同寻常的浓厚兴趣，实在使宾斯先生太为难了。 那么好吧， 他慢慢地说， 让我想想。密室，你们大家肯定都知道，霍格沃茨学校是1000多年前创办的，具体日期不太确定。创办者是当时最伟大的四个巫师，四个学院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。哥德里克·格兰芬多、赫尔加·赫奇帕奇、罗伊娜·拉文克劳和萨拉查·斯莱特林，他们共同建造了这座城堡， 远离麻瓜们窥视的目光，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，老百姓们害怕魔法，巫师遭到了很多迫害。 宾斯教授停顿下来，用模糊不清的视线环顾了一下教室，继续说道： 开头几年，几个创办者一起和谐的工作，四处找寻显露出魔法苗头的年轻人，把他们带到城堡里好好培养。可是慢慢的，他们就有了分歧，斯莱特林和其他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。斯莱特林希望霍格沃茨招收学生时更挑剔一些，他认为魔法教育只应局限于纯巫师家庭，他不愿意接受麻瓜生的孩子，认为他们是靠不住的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斯莱特林和格兰芬多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，然后斯莱特林便离开了学校。 宾斯教授又停顿了一下，撅起嘴唇，活像一只皱巴巴的老乌龟。 可靠的历史资料就告诉我们这些， 他说， 但是这些纯粹的事实却被关于密室的古怪传说掩盖了。那个故事说，斯莱特林在城堡里建了一个秘密的房间，其他创办者对此一无所知。根据这个传说，斯莱特林封闭了密室，这样便没有人能够打开它，直到他真正的继承人来到学校。只有那个继承人能够开启密室，把里面的恐怖东西放出来，让他净化学校，清除所有不配学习魔法的人。 故事讲完了，全班一片寂静，但不是平常宾斯教授课堂上的那种睡意昏沉的寂静。每个人都继续盯着他，希望他再讲下去。气氛令人不安，宾斯教授显得微微有些恼火。 当然了，整个这件事都是一派胡言， 他说， 学校里自然调查过到底有没有这样一间密室，调查了许多次。请的都是最有学问的巫师，密室不存在，这只是一个传说，专门吓唬头脑简单的人。 赫敏的手又举在了半空中。 先生，您刚才说密室里面的恐怖东西指的是什么？ 人们认为是某种怪兽，只有斯莱特林的继承人才能控制它。 宾斯教授用他干涩的细弱的声音说，同学们交换了一下紧张的目光。 告诉你们，那东西根本不存在。 宾斯教授笨手笨脚地整理着笔记，说道， 没有密室，也没有怪兽。 可是先生， 西莫斐尼甘说， 这密室既然只有斯莱特林的真正继承人才能打开，别人可能根本就发现不了，是不是？ 胡说八道，奥弗莱！ 宾斯教授用恼火的腔调说：“ 既然这么多的历届校长都没有发现那东西， 可是教授， 帕瓦蒂佩蒂尔尖声说话了， 大概必须用黑魔法才能打开它。 一个巫师不使用黑魔法，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试用，彭尼费瑟小姐。 宾斯教授厉声说。 我再重复一遍，既然邓布利多那样的人， 说不定必须和斯莱特林有关系的人才能打开，所以邓布利多不能。 迪安·托马斯还没说完，宾斯先生就不耐烦了。 够了， 他严厉地说， 这是一个传说，根本不存在，没有丝毫证据说明斯莱特林哪怕建造过一个秘密扫帚棚之类的东西。我真后悔告诉了你们这个荒唐的故事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让我们再回到历史，回到实实在在可信可靠的事实上来吧。 不出五分钟，同学们又陷入了那种昏昏沉沉的睡意中。